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三集。镇公所园中楼里那口洪亮的火警钟敲过了正午钟，顾客们提着大包小包的糕饼之类纷纷走散了。伊桑把水果货架收了进来，关上前门，然后也许除了想让昏暗降临世界和笼罩他全身之外并无其他理由，随手他放下了那厚实的绿色帘子，殿堂里立刻笼罩着一片昏暗，只有冷藏柜上的奶灯发出阴惨惨的蓝光。伊桑走到柜台后面，切了四大片黑麦面包，厚厚的抹上黄油。他拉开冷柜的门，取出两块瑞士软质干酪和三片火腿。生菜和奶酪。生菜和奶酪，他喃喃地说。生菜和奶酪，一个男人娶妻成家就准会进退维谷。伊桑用瓶里装的蛋黄酱抹在上面一片面包上，跟另外一片面包合在一起，再把边上挤出来的生菜和火腿油弄弄干净，然后又取出一纸杯牛奶，一张包食品的蜡纸。他正在干净利索的叠拢纸包四角，前门上钥匙开锁声一响，马鲁洛走了进来。他像只熊似的全身横阔，胸脯肥厚，因而看起来两臂粗短，显得好像跟身子全不相称。马鲁洛的一双眼睛湿漉漉的，既狡黠又睡意朦胧，但他门牙上镶的金套却在冷柜的灯光下闪闪发亮。他裤子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松开着，露出里面深灰色的内裤。他把滚胖的手指插在他那鼓鼓囊囊的裤子靠前面的裤腰里，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眨巴着眼睛。早上好，马鲁洛先生，我想已经应该说下午好了吧。 小伙子，你关店门倒是关得挺麻利啊。嗯， 全镇都关门了，我以为你会去参加做弥撒。 今天不做弥撒，一年就这么一天没有弥撒。 是这样吗？这我倒从来不知道。要我替您做点什么？ 马鲁洛伸直两只又短又肥的胳膊，又把胳膊肘前后晃了几下。我的胳膊酸疼，小伙子，关节炎更厉害了。 你不能想法治治他吗？ 什么法都试了，热敷、鲨鱼油、各种药丸，可仍旧疼。这会儿店门关了，挺清静的，没准咱们得好好谈一次呢，怎么样，小伙子？ 出什么事了？ 出事儿？出什么事？ 那好，请你等我一会儿，我得先把这些三明治送到银行里去，是摩菲先生要的。 你真是个机灵的小伙子，办起送货上门来了。这挺好，挺好。 伊桑穿过货房，走到巷子对面，敲敲银行的后门。他把牛奶和三明治递给了开门的 Joy。 谢谢，你不必劳驾。 这是送货上门，马露露告诉我的。 请你冰两瓶可口可乐在那儿行吗？ 伊桑回到店里时，看见马露露正在查看一只垃圾箱。你想在哪儿跟我谈，马露露先生？ 就从这儿说起吧，小伙子。 他从箱里捡出几片花菜叶子。 你消掉的太多了， 我想把它们弄得干净点儿。 花菜是论斤卖的，你等于把钱扔进了垃圾箱。我认识一个开着20家饭馆的希腊佬，他说注意垃圾箱是很大的窍门，凡是你扔掉的就没法再卖钱。他这家伙挺机灵。 好吧，马洛洛先生。 伊桑心绪不宁地向前面殿堂里走去，马露露前后晃动着胳膊肘跟在他的后面。 你照我说的用水好好淋过蔬菜了吗？ 嗯，没错。 马露露捡起一颗莴笋。 好像挺干呐。 啊 得了，见鬼，马露露先生，我可不想用水把它泡透，他们现在已经浸饱了足有30%水了。 这才会叫他们显得又好又鲜嫩啊。 你以为我不懂行吗？ 我是靠一部手推车起家的，就这一部我懂行。你一定得学会那些窍门，小伙子，不然你准得弄砸。啊，还有肉，你付的进价太高了。 可是咱们标的是甲级牛肉。 甲级、乙级、丙级，谁知道？这只是写在标签上的话，对吗？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咱们好好谈一谈。咱们买卖里面吃尽了不少的呆账，不管谁，要是15号还不付清，哼哼，就消掉他的户头。 咱们可不能那样嘛，罗罗先生，这里面有些人在咱们铺子里买东西都已经足有20年了。 听着，小伙子，大连号商店都不肯让 John Lockefeller 挂上一分钱账的。 对，不过那些人大多数都还有支付能力。 什么叫有支付能力？这样会把钱割死了。连号商店做大笔买卖，我们可做不到。你得好好学学，小伙子，不错。呵呵，那些都是些好人，可钱也是好东西嘛。你货箱里卖剩下来的零碎肉屑也太多了，小伙子。 那些都是切下来不要的肥头和肉皮。 要是你先撑定再切掉，那倒也行。你总得处处先考虑啊，顾到你自己。要是你不顾自己，谁来替你叫屈呢？你得要好好学习才行嘞，小伙子。 伊桑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冒起来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弄得自己都吃了一惊。 我可不是骗子，马露露。 谁又是骗子？这是会做生意，只有会做生意，生意才做得下去。你以为贝克先生会在那儿免费赠送各种样品啊，分文不取吗，小伙子？ 伊桑提高嗓门，一下冲口而出。 你听我告诉你，他大声嚷道，伊桑一家从17世纪中叶就住在这儿了，你是个外来人，你当然不会明白这个。我们跟我们的街坊们相处已久，一直都是正正经经的。要是你以为你能从西西里老远的闯进这里改变这些，那你就想错了。要是你想辞退我的话，你就尽管辞吧，现在辞都行，可是绝不准你再管我叫小伙子，要不然我就一拳揍扁你的鼻子。 得得得得得得得，别发狂了啊，我只是想为你好。 不准你管我叫小伙子，我们家在这儿已经住了200多年了， 这话在他自己耳朵里听起来也显得有些孩子气，因此他的怒气渐渐消了下去。 我的英语讲得不太好，你认为马鲁罗准是个意大利佬、南欧佬的姓，可是我的家世、我的这个姓，说不定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呢。马鲁罗家来自古罗马，200年，算得了什么？算得了什么呢？ 可你不是这儿的人。 200年前，你们也不是。 火气已经泄尽的伊桑，这时仿佛睁眼看到了某种东西，能使一个人对他周围的现实存在开始怀疑起来。他看到这样一个外国移民，意大利佬，这个水果贩子，仿佛就在自己眼皮底下一下子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他看到他那鼓起的大脑门，那强悍的鹰钩鼻子，那凶狠而无畏的深陷的眼睛，看到他那个脑袋是由一根根像铁柱似的强壮肌肉支撑挺立，看到他那种自豪感是那么的坚定不移，因而毫不害怕故作谦恭。你总不该用你那种南欧佬的腔调说话呀，伊桑语气和缓地说。 要会做生意，我是想教你好好做生意。我已经活了68岁，老婆死了，关节炎，身上痛，我是想教教你怎么做生意，或许你根本学不会，许多人都学不会，搞垮了。 你用不着因为知道我过去搞垮过就故意提这个话。 不，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想要教会你好好做生意，让你不会再第二次搞垮。 再垮不了了，我压根就没自己搞的生意。 你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呢。 你听着，马鲁罗，我现在实际上是替你在经营这家铺子，我管账、存取现款、订货，我招揽顾客，他们又常上这儿来买东西，这难道不算是会做生意吗？ 不错，你是学会了一些，你已经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你一听我叫你小伙子你就气得发狂，可我该叫你什么呢？我对什么人都叫小伙子。 叫我正经名字。 听起来没有矫情，小伙子就显得很有矫情嘛。 可是不尊重。 尊重就等于没矫情。 伊桑笑了起来。 如果你是个意大利杂货铺的伙计，你就会在乎别人的尊重了，为你的老婆、为你的孩子们着想。 这是崩面子。 当然是了，要是我真的有点值得人尊重的地方，我就不会去老想他了。我那老父亲在死前不久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受辱与否与一个人的知识身份直接有关。他说婊子养的这几个字，只对那种不大敢深信自己的母亲十分靠得住的人才是个侮辱。你用这个，怎么能侮辱得了爱因斯坦呢？当时爱因斯坦还活在世上，所以你尽管继续叫我小伙子吧，如果你愿意这样。 你看小伙子，这不是显得更有交情些吗？ 好，那就这样吧。还有什么你认为我生意上做得不到家的地方，想要指教我的吗？ 生意就是钱啊，钱是不讲交情的。小伙子，说不定你有点太讲交情，太厚道了。钱是不讲厚道的，钱不会带来朋友，却能带来更多的钱。 这是胡说嘛，鲁鲁，我就知道有不少既厚道又讲交情又正派的生意人。 只在不做生意的时候是这样，小伙子，你就会明白的，等你明白的时候就晚了。你铺子管得不错，小伙子，但是如果这是你开的铺子，你没准会讲交情讲破了产。我这是像在学校里正正经经给你讲课一样。再见了，小伙子。 马鲁洛把胳膊弯了一下，快步从前门走了出去，随手砰的一声带上了门。伊桑重又觉得昏暗笼罩了世界。前门上响起了一阵刺耳的金属敲击声，伊桑拉开窗帘喊道， 铺子休息到3点。啊，让我进来，我有事情要找你谈。 那陌生人走了进来， 是个瘦瘦的，从来没有年轻过，但同时却又永远显得年轻的人，穿着十分讲究，头发梳得溜光，紧贴在头皮上，一双眼睛滴溜乱转。对不起，要来打扰你，我是临时上这儿来一趟，想单独跟您谈一谈。还当那老头永远不走了呢？你说马露露？啊，对，我刚才在街对面。伊桑瞧了瞧对方那双干净细洁的手，他看见他左手中指上有只金戒指，镶着一块挺大的猫眼。陌生人察觉到他的目光，这可不是抢来的啊，昨天晚上我碰到你的一位朋友。是吗？ Young Hunt 太太， Margie Young Hunt。 伊桑能察觉出那陌生人的脑子里正在拼命地转着念头，想找到一个话题，找到个因由来拉上关系。一个挺不错的女人，她说了你不少好话，所以我想，我姓 Big， 我替 BBD 联合公司负责在这一带推销业务。我们是从威兰公司进货的。我知道，正是为这个才来。我想你们也许乐意扩大一点业务。我们公司是新打进来这一带的，开展得很快，需要建立一些特约经销户以便站住脚，会给予特殊优惠的。这事儿你得去找马露露先生谈，他一直是跟威兰先生来往的。对方并没放低声音，但口气却显得有些推心置腹的样子。是你负责订货的吧？是这么回事，马露露先生有关节炎，另外他还要照看别的生意。我们可以稍微销点价。我想马露露已经让人家销价销到无可再销的地步了，你最好去找他去谈。我恰好不想找他去谈，我要找负责订货的人，那人就是你。我只是个伙计，可你经手订货，伊桑先生，我可以给你销价 5%。要是货色一样，肯打这样大的折头，马露露或许会干的。你没弄懂我的话，马露露跟我不相干，这 5% 是用现款，不开支票，不上账，也不会让那些查税的家伙找麻烦，完全是一笔既干净又实惠的好赚头，经我的手交到你的手，再经你的手放进你的口袋。为什么不能让马露露得到这些折扣呢？因为同行价格协议的关系。那好吧，假定我收下这笔 5% 的让价，又转交给马露露呢？但是你把这笔钱转交给他，他准会疑心你还有很多没有转交给他的，这是很自然的事。伊桑沉下声音说，你想要我蒙哄雇佣我的人吗？谁蒙哄了？他并没有损失什么，而你却能得到点好处，谁都有权弄到点好处。 Margie 说你是个机灵角色。今儿天气真黑呀。不，并不黑，是你把帘子放下的缘故。这样吧，这位叫 Big 的说，你好好考虑一下，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生意，下次我来这一带的时候再来看你。每隔两个星期我要来一趟。这是我的名片。伊桑的手没有伸出来， Big 把名片放在冷藏柜上。这还有我们准备送给新交上的朋友们的一点小纪念品。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只皮夹来，是个漂亮而讲究的海豹皮制品，把它放在名片的旁边。一个漂亮的小玩意儿，可以放放你的驾驶证什么的。伊桑不作声。过两个星期我再来啊，你考虑一下，我肯定还要再来的。跟 Margie 定了约会，这儿真有挺不错的女人呢。我走了，过几天再见。接着又突然紧紧靠近伊桑说，别傻了，所有的人都这么干，所有的人。说罢他就急急地走了出去，悄悄地随手带上了门。这时Joy Murphy 用手捂着嗓子，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救命吧，或者至少快来瓶 百事可乐，我简直要渴死了，怎么这么黑呀、啊、难道我的眼睛出毛病了？ 帘子拉下了，是故意想让口渴得要命的银行家别往我这儿来。 他带头走向冷藏柜，取出一瓶蒙着霜的百事可乐来，打开瓶盖，接着又伸手去再取一瓶。 我也想喝他一瓶。 乔伊背靠有光照亮的橱窗，一口气灌下了半瓶，才放下瓶来。 嘿，什么人把他的金银财宝给忘在这儿了？ 他捡起那只皮夹来。哦，这是一个 BBD 联合公司的推销员赠送的一件小礼物，他正在拼命的想跟我们做一笔生意。 看来还不是笔小交易呢，这真够讲究的，老弟，连你的姓名缩写也给印上了，烫金的。 真的吗？ 你真的还不知道吗？他刚刚走。 乔伊啪地打开那折拢的皮面子，翻了一下里面那些簇新的塑料证件插袋。 你最好先去加入一些什么团体。 他又打开了背面， 瞧，这才叫真正的体贴入微呢。 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抽出了一张崭新的20元钞票。 我早知道他们正在打进来，可没想到会用这样的重炮弹，这倒真是个值得记着的纪念品。 这是在那里面的吗？ 你以为是我塞进去的吗？ Joy， 我正想跟你谈一谈，那家伙答应对我做成他们的每一笔生意都付 5% 的回扣。 好啊，呱呱叫，你总算走运了，这可不是什么空口说白话，你应当请喝可口可乐，今儿是你的大喜日。 你是说我应该接受？ 干嘛不？只要他们不把这笔钱加在价钱上，谁会吃亏啊？ 他叫我别告诉马露露，不然马露露会以为我还拿了更多的钱。 他准会的。你怎么了，伊桑？你是傻瓜吗？我猜一定是光线的缘故，你脸色发青，我脸色也发青吗？怎么，你想拒绝这件事儿？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忍住没把那头蠢驴一脚踢出去。 哦，这种怪事倒真是只有你跟恐龙才干得出。 他说所有的人都这么干。 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这种机会，你真是个幸运儿啊，伊桑。 这不正派。 怎么不正派？损害了谁了？ 这犯法吗？你是说换了你也会接受吗？ 接受？我简直会苦苦哀求， 在我干的这一行里，什么门路都叫他们给堵死了。你在一家银行里除了犯法，简直甭想干任何事，除非你是经理。 我真弄不懂你，你还翻来覆去犹豫些什么呢？要是你是在沾尔奥菲那小子的便宜，我就会说这的确有点不太规矩。可现在不是，你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给你一点好处，又干净又实惠的好处。哼，你别犯傻了，你需要照顾到老婆孩子，养儿育女现在可越来越养不起了。 我想你现在该走了吧。 Joy Murphy 把还不曾喝完的瓶子重重地往柜台上一放。 伊桑先生，不，伊桑艾伦霍利先生，要是你觉得我这个人不正派，或者会怂恿你去干不正派的事，那你就去尽管跟自己作对好了。 乔伊大步向货房走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凭上帝作证，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乔伊，我只是今天接连碰到几件这样的意外事，而且今天恰巧又是个挺可怕的日子，挺可怕的。 乔伊站住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的，我真的懂你的意思了，你相信我懂吗？ 而且从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每年都有这种感觉，只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或许是因为我越来越懂得它的含义，我仿佛听到了那句凄凉的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 我真的懂你的意思，伊桑，真的，你别介意我刚才发了脾气好吗？ 这时那口铁铸的火警钟正巧又敲响了，只敲了一下。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四集。铁柱的火警钟敲了一下，一点了，伊桑重新拉起了帘子，开门营业，但是并没有多少生意可做，只有很少几个来买瓶牛奶或者买块面包的孩子，卖给伯奇尔小姐一小块羊排、一罐头豌豆，供她做一顿带热带的晚餐吃。人们仿佛都不再上街来走动了。六点前的半个小时里，伊桑都在收拾东西准备关门，一个上门来的都没有。等他锁上门，已经走了几步，才记起忘了带家里要用的菜了，只好重新走回去，把他们装满了两个大纸袋，再重新锁上了门。他原想信步上港边去一趟，望望那在码头庄子之间拍打的灰色海浪，闻闻海水的咸味儿，跟一只迎风伫立在驳船浮标上的海鸥谈谈心。但是两大口袋节日用的菜打消了他散散步的兴致。伊桑疲倦地穿过正街，顺着榆树街朝他们家的老屋慢慢走去。伊桑一踏进家门， Mary 就从厨房里迎了出来，接过他手中的纸袋。 我正有许多大事要告诉你，简直等不及了。 伊桑吻了吻 Mary， Mary 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你怎么了？ 有点累了。 你不是关店休息了三个小时吗？ 有不少事儿要做。 但愿今儿个你心情别沉闷。 今儿正是最沉闷的一天。 今儿可是美妙的一天，等会儿我告诉你。 孩子们哪儿去了？ 在楼上守着无线电，他们也正有话要跟你说呢。 出麻烦事了？ 你干嘛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 你身体不舒服？ 见鬼，我很舒服。 刚巧有这么多高兴的事儿，我的事儿等到吃过饭再告诉你吧，你会吃惊的。 Alan 和 Mary Ellen 闹哄哄地跑下楼梯，冲着厨房。 他回家了， 他们俩嚷着。 爸，你店内有躲躲猫吗？ 你是说那种牌子的玉米花吗？当然有。 Alan， 我要你给带几盒来，是盒子上有个老鼠面具，可以用刀刻下来的那种。你玩老鼠面具不觉得太大了点吗？ Alan 说， 你把盒盖付一角钱寄去，就可以收到一个耍口技的玩意儿，外加用法说明书，我们刚从无线电里听到的。 Mary 说，告诉你父亲你们想干什么吧。 我们要参加我爱美国的全国征文竞赛，一等奖是游览华盛顿见总统，带父母一起去，还有许多别的奖。 很好，伊桑说，可是怎么个参加法呢？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呢？ 要登在赫斯特的报纸上。艾伦嚷道，传遍全国，只要写一篇说你为什么爱美国的作文就行了，所有得奖的人都能上电视。 阿伦说， 真带劲儿，上华盛顿住大旅馆看戏见总统，简直忙不过来，这多好啊。 那你们的功课呢？ 是暑假的事儿，7月4号才宣布优胜者。 好吧，那就行了。可你们是真的爱美国呢，还是爱的是奖品？ 得了，孩子吧，别去破坏他们的兴致。 我只是想把玉米花跟老鼠面具分开，他们是把什么都搅混在一起了。 爸，你说我们可以上哪儿去查查？ 查查？ 是啊，比如别人都写过些什么。 你们的曾祖父留下不少挺好的书，就在阁楼上。 都有些什么？ 哦，像林肯的演讲词，丹尼尔·韦伯斯特的书，亨利·克雷的书，你可以看看索罗，或者惠特曼，或者爱默生，还有马克·吐温的书，他们都在楼上的阁楼里。 你读过他们吗，爸爸？ 他是我的祖父，他在世时就常常念给我听。 你来帮我们写好吗？ 那就不是你们自己的文章了。 那好吧，你记着带几盒朵朵猫回来好吗？那里面还装着些好吃的东西呢。 我尽量记着吧。 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吗？ Mary 说， 你们不是说好了要燃彩蛋吗？我已经在煮了，你们吃了饭可以拿到外面阳台上去弄。 我们可以到阁楼上去翻一翻那些书吗？ 只要你们弄完了记得关灯。 两个孩子走了以后， Mary 说， 他们参加竞赛你高兴吗？ 当然，只要他们规规矩矩地干。 我实在等不及了， Margie 今天给我用纸牌算过命，一连算了三次，因为他说他从来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形，算了三次，我亲眼看那些牌翻出来的。 哎呦我的天哪， 你别听见这些事儿就露出满腹狐疑的样子，你老拿什么未卜先知之类的话来开玩笑，你简直都猜不出这回算出了什么呢。怎么样，你不想猜猜看吗？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伊桑说， Mary， 我要警告你当心点儿。 警告我？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的命运全得靠你。 伊桑小声地说了句不客气的挖苦话。 你说什么？ 我说异想天开。 你这么想，可纸牌却不那么想，算了三次，他重分了三次牌。 纸牌会想？ 他们全知道，你看，他算的是我，可牌上讲的全是你。你会成为全城一位最重要的人物的，我敢这么说，最重要的，而且不会太久了，很快。Margie 翻出每一张牌来都预告着钱，更多的钱，你要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了。 亲爱的，我求你千万要听听我的警告，求求你。 你要去做一笔投资。 拿什么去投？ 我刚才正在想，用我哥哥那笔钱。 不，不， 我绝不想去动它，那笔钱是你的，永远是你的，这是你自己想的主意还是？Marchie 完全没提到这个，纸牌上也没提，你从七月份开始去投资，然后一直进行下去，就会按部就班，顺理成章的。你看这听起来多好啊。Marchie 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的命运全靠伊桑，他会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说不定是全城最大的人物。 见他的鬼，他怎么能这么干？ 伊桑，你知道他在干些什么吗？你知道你在干些什么吗？我只知道我是个好妻子，他是个好朋友，而且我也不想让孩子们听着咱们在吵架。 Marchie 是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你不喜欢他，我觉得你是在嫉妒我有这样一个朋友，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刚过了一个很愉快的下午，你就来糟蹋他，这可太不应该了。你以为这都是 Marchie 搞的鬼？他并没有，因为我亲自洗了三次牌。可是就算他搞的鬼，除了出于亲切友好给别人一点小小的安慰，又能是为了什么呢？伊桑，你倒给我说说看，你发现了什么下流的动机吗？ 但愿我知道。也许只不过是个恶作剧， Marchie 既没男人又没事干，可能只是恶作剧。 Mary 沉下声音，瞧不起地说， 你还说什么恶作剧？你这人就是恶作剧临到头上也会不知不觉呢。你还不知道 Marchie 受的是什么罪？哎，城里有不少男人简直成天盯着他不放，有地位的，有家有势的男人，说悄悄话，死脚蛮缠，下流透了，有时候真弄得他不知往哪儿躲才好。 他说了那都是谁吗？ 没有，他没说。这又是一个证据，即使别人伤害了他，他也不愿意去伤害别人。 不过在某种情况下他也会说的。 除非是迫不得已，这是他自己说的。除非到了他不得不说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要是事情牵涉到了他的荣誉，他的名声的话。你想这究竟是谁？ 我想我知道。 你知道是谁？ 我。 Mary 的嘴一下张得老大。哎呀，你这傻子，每回我一不留神你就总让我上当。好吧，这总比心情沉闷好。 真是乱弹琴，一个丈夫竟会坦白起他跟自己老婆的好朋友乱搞的事情来，真要被人笑掉了牙。 你说的太不像话了。 男人也许应当绝口否认这类事情，这样至少能弄得他的老婆半信半疑。我的宝贝儿，我以一切神圣的名义向你赌咒，不管在言语和举动上，我都从来没有去挑逗过 Marchie。 现在你还相信我有罪吗？ 你 难道你觉得我压根儿还不够好，不能叫人注意，或者换句话说，压根儿还不够格吗？ 我喜欢说说笑笑，这你知道，可这种事儿是不该随随便便开玩笑的。但愿那两个孩子还没在楼上翻那些箱子，他们老是什么东西都不归原处。 我要再努力一次，我可爱的妻子，有这么一个姓名缩写是 Marchie Young Hung 的女人，正为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理由给我设了许许多多圈套。我现在已经碰到了严重的危险，说不定会上了他的某一个圈套。 干嘛你总不肯想想你的前途命运呢？牌上预言七月，而且一连预言了三次，我亲眼看见的，你会赚钱，赚大钱的，想想这件事儿吧。 你真那么爱钱吗，我的小白兔？ 爱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那么想要钱，以致不管靠妖法、魔术、符咒或者别的任何装神弄怪的东西都行吗？ 你竟说起这种话来，这是你挑起来的，我不让你这么话中带刺的讽刺我。我爱钱吗？不，我不爱钱，但是 我也不喜欢老是烦恼发愁，我总希望能在这个镇上昂着头做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不敢正眼看人，就因为他身上穿的不如某些人，我总盼着能昂起头来做人。 那么钱能支起你的头来吗？ 他能扫掉那般神气的高等贵人们脸上的嘲笑。 谁也不敢嘲笑伊桑家的人。 你自己才这么想，你只是没有看见。 或许是因为我并没有疑神疑鬼。 你还想打出你那了不起的伊桑家的招牌来吓唬我吗？嗯？ 不，我的宝贝儿，那已经算不了一回事了。 好吧，我很高兴你总算也发现了这一点。不管在这个镇上也好，别的镇上也好，一个杂货店员总还是一个杂货店员。 你为我的不走运抱怨我吗？ 不，当然不会。不过我的确抱怨你老这样灰心丧气地待着。你是能够摆脱这种境地的，要是你老不抱着你那套过了时的清高思想的话。人人都在笑你，一位高尚的人物如果没有钱，一个屁也不值。哼。 这句话 Murray 自己听了也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一下住了口，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伊桑说，我很难过，不过我的小兔子，你倒教会我明白一条道理，也许是三条道理，有三件事是人们永远也不肯相信的，真实的事，可能的事，合理的事。现在我知道该上哪儿去弄钱来发迹起家了。 上哪儿？ 我要去抢银行。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听众朋友，与其竭力考察小说中所写是否有其人有其事，还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的周围邻里和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因为书中所写的是当今一大部分美国社会的情景。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 朋友们，前面我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法向您描述了伊桑的全家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很抱歉，现在我得换一种叙述角度，开始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向您讲述伊桑的故事了。 这里是天才云集的地方，这里是20世纪世界文学精华的圣殿。聆听天籁之音吧，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里，你会看到不朽的艺术跃动着永恒的希望，作品远比生命更鲜活。 我的妻子，亲爱的 Mary， 晚上总是很快就能入睡，就像关上一扇壁橱的门那样容易。有多少次我带着羡慕的心情凝视着她，她那可爱的身体稍稍蠕动一下，仿佛更舒适一点地钻进一个壳里，轻轻叹一口气，气还没叹完，眼睛就已经合上。在她宁静的双唇上，逐渐显出了古代希腊神祇的那种隐约而睿智的微笑，而我总是反复挣扎着不肯入睡，但同时却又盼望着早点入睡。我那短促的睡眠简直是一种要命的痛苦和折磨，我很熟悉这一点，因为此刻我正刚刚醒来，仍然能感到浑身难受的滋味，而且就是一旦睡去， 我也不得安宁。我一味梦见白天所苦恼的那些问题，而且他们在梦中又显出那么一副荒唐的面貌，就像一些人头上长着角，脸上戴着面具在跳舞一样。美好礼拜五总是使我感到难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已深深地感到一种忧伤，倒不是伤心那被钉十字架的痛苦，而是体味那上十字架者当时所感到的那种噬心的孤独悲哀。也许今年这种心情更厉害，就像真的把这件事拉到自己身上，感到这就是自己的遭遇似的。今天马鲁洛给了我一番教训，是我第一次明白了这个，明白了做生意的真髓，紧接着又生平第一回遇到了别人向我提出贿赂。在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也真的显得有点古怪，但我的确不记得过去曾经碰到过这种事儿。我还不得不想起那个叫 Margie 的女人，到底她是不是个魔鬼？她究竟有什么目的？我明白他向我许诺了某种好处，同时又威胁我不要拒绝。难道一个人就不能自己考虑该如何生活，而必须随波逐流吗？多少个夜晚，我睁着眼睛躺在那儿，听着我的 Mary 在我身边发出轻轻的呼噜声。每当我瞪着黑夜，眼前就会来来去去地浮现出一些红色的斑点，而夜长得仿佛没个尽头。 Mary 那么爱睡，因此我不得不竭力提防把她吵醒，尽管有时我浑身烦躁的难以忍受。只要我一起床就会把她惊醒，那会使她担心不安，因为她自己唯有在生病的时候才有过失眠的经验，所以他还会以为我是生了病。这天晚上，我却忍不住想起床来走出去。 Mary 轻柔地打着呼噜，我能察觉到她唇上那古色古香的微笑。或许她正梦见了好运，梦见我将要赚到的大钱。 Mary 渴望着能够自豪。我带着衣服不出声地下了床，在厨房里穿好了衣服。 Mary 常说我爱无事生非地替别人操心，也许这话说得对，但我在半明不暗的厨房里确实仿佛预见到一个有可能出现的场面，那就是Mary 惊醒过来，满屋子寻找我，一脸担心的神色。我在家用账本上留了个条子说：亲爱的，我心里烦躁，出去走一走，马上回来。我想最好把它端端正正地摆在厨房小桌的当中，这样只要拧开墙上的开关，电灯一亮，一眼就能看到它。然后我悄悄地打开后门，探了探外面的天气。天很冷，有点寒霜凛冽的味道。我紧裹上一件厚大衣，把一顶线织的水手帽拉下来，遮住双耳。厨房里的电钟嗡嗡作响，它正指着3:01。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